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北京 Music Radio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不同风格， 不同题材， 不同形式， 调频97.4兆赫全体主持人为您全情奉献， 特别创意。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特别创意节目，我是云云。在今年国家大剧院的五月音乐节当中，上演了多场以弓弦盛宴为主题的小提琴作品音乐会。小提琴家吕思清先生不仅参与了演出，还担任了今年五月音乐节的艺术总监。他用18场精心设计的音乐会，把人们的目光吸引到小提琴这件神奇的乐器上。小提琴起源于欧洲，17世纪被西方传道士带到了中国，而正是吕思清先生在30年前让中国小提琴家的名字在国际小提琴赛事上大放异彩，让世界听到了小提琴在东方的绽放。今天我有幸采访了小提琴家吕思清先生，来听听他和小提琴的故事。吕思清先生，您是第一位获得帕格尼尼金奖的东方人，那时候您好像很小，只有10几岁。 17岁，不到18岁。当时我是第一个从国内去参加比赛的选手啊。以前有一些华人选手是从其他国家去参加比赛的，所以当时还是挺引人注目的。因为当时这个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比赛呢，应该说是被苏联所统治，占据了很多的选手啊。当然这个帕格尼尼比赛它最为让人瞩目也是最有诱惑力的一个因素呢，就是如果你得了第一名，你将会获得使用帕格尼尼生前所用过的小提琴，也就是由耶稣瓜奈利1743年制作的这把小提琴来在获奖音乐会以及后面的音乐会当中使用啊。因为帕格尼这把琴是很传奇的，他在去世之前啊立了一个遗嘱，要把这把琴捐给他的家乡热那亚，意大利的热那亚。其实里面的原因呢，主要是他觉得这个自己的演奏和这把琴啊有点这个魔鬼附身的这个感觉啊啊，就说这个演奏的神奇都源自于琴当中很多的这个因素啊，所以他不希望在他去世之后别的小提琴演奏家用这把琴也演奏出这种出神入化这种具有高超技巧的水平吧啊，所以他就把这把琴捐给了他的这个家乡，而且在遗嘱当中立了一个条例，就是永远不能卖掉他这把琴，所以永远要保留在他家乡，所以这把琴就保留在热那亚市政厅的一个很隐蔽的一个保险柜里啊。所以当时我获得了第一名之后觉得特别兴奋，因为这个我可以演奏这个帕克尼生前使用过的小提琴，这个确实是让人觉得非常 高的奖赏， 对对，高了，而且非常振奋啊。 其实鸣琴可能对于演奏家来说，它最大的吸引力就在于它代表着一种传承 啊，它的一种历史的这痕迹和它的这种意义。你像我使用帕格尼尼使用过的小提琴演奏他做的曲子，那是多么的一种神奇的穿越啊！而且就感觉好像我们的灵魂或者我们的思想在这个空中就在音乐当中就相遇啊， 有交汇， 对，有交汇，非常奇妙的一种感觉啊。 在您参加那次国际大赛之前呢，其实还没有一个中国人甚至是东方人得过帕格尼尼大赛的金奖。您得了这次金奖之后，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 当然是很轰动了，因为之前曾经有过几届呢，是第一名空缺，然后第二名是东方人，有日本人，也有在美国的出生的华人，但是从来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名，所以当时其实他们特别震惊，而且是从中国去的，第一次中国派选手去参加这个比赛，他们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啊，因为在决赛前，意大利这个报纸曾经有过一个整版的一个文章。就介绍帕格尼尼的这个决赛，然后都是在说这三个这个苏联的选手啊，对我就是提了一句，没有太在意啊，对，所以我获奖以后，这些媒体就是都 震惊了， 对，震惊了，有点爆炸了一样，对，然后很多报纸啊都有很多关于我的这些评论啊，我第二天上街，因为我老是要去搜集这个报纸嘛，新闻报道，到街上连着是什么卖菜卖鱼的人一见我，哦，你就是那个得了第一名的那个中国人，因为太显眼了呢，所以这也说明就是说在西方这个普通的民众，他对于古典音乐也是非常关注的，也是有很高的这种艺术上的这种熏陶和修养的。 但是的确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那帕格尼尼大赛呢，被认为是诞生大师的地方，我知道这项比赛是出了名的难，因为他初赛复赛要决赛要演奏好多首曲子， 对，主要是要演奏帕格尼的曲子，所以你必须得对帕格尼的曲子有比较好的这个掌握啊。也确实是出了很多小提琴的大家了，像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克莱默 Gidon Kremer， 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的小提琴演奏大师啊。那当然后来这个中国也是陆续的有选手在帕格尼尼国际比赛当中得奖啊，包括像黄斌啊、宁峰啊、黄猛啦，特别高兴又一位华裔啊能够在这个帕格尼尼大赛当中获得第一名。 当时呢给我们讲一下当时是不是有很多艰难的地方。 其实艰难当然比赛都是很艰难的了，而且也是很紧张的了，感觉上台之前这个手全都是僵的，都是冷的，你知道吗？ 紧张 啊，肯定是紧张了，但是好在就是上去拉了几下之后吧，就沉浸在音乐当中就会比较好，但是比赛还是当然会有一些意外的情况了，像我在第二轮的时候拉帕格尼尼一首随想曲的时候，中间有一小段发挥的不是特别理想啊，当时我就觉得非常沮丧啊。那我老师其实他挺聪明的，他当时没告诉我，那我当时是下午倒数第二个选手拉，然后我们本来拉完就应该回酒店，他说那我们拉得这么累先休息休息，我们就在这个音乐厅的前面坐着休息一会儿，然后过了一会儿呢，最后一个选手拉完了，然后观众，因为比赛都有观众去看的嘛，很多观众就出来了，散场了，看见我了，好多观众就看见我，哎，就走过来，特别热情，走过来就跟我说：“哎呀，你从哪来的？从中国来的，然后你拉的真好，什么什么什么啊，是，反正每个人都来祝贺我说你怎么了？哎，结果这个我本来这个心情是很沮丧的吧，被这些观众这个一鼓励吧，一夸奖，哎，心情好了啊。所以这是后来我老师说，这是他用的一个计谋啊，就是说用观众的这种对你的这个欣赏，把我的这个信心啊再给他恢复起来，对不对？所以在决赛当中，就是确实还是发挥的挺好的。 您学琴的这个过程，您是在青岛出生的，从什么时候开始学琴？ 哦，对，我4岁半就开始学了，对，不算太早，有很多小孩3岁多就开始学，对，我是算比较合适吧。 之后8岁的时候被中央音乐学院附小录取。 对，我8岁来到北京，就离开青岛了嘛，然后 住校， 住在学校，对，算是中央音乐学院附小有史以来最小的学生了，对，到现在也没有比我小的，对，那后来11岁的时候又去了这个英国的伊弗利梅林这个学校啊，也是被梅林挑选去的，算是我童年学琴的一段非常难得的记忆。 到他创办的天才音乐学校， 对对，但是其实当时去英国和来北京对我来说没区别，我觉得。都是离开家，对， 然后 而且这个反而来北京啊感觉时间更长，因为当时是坐火车嘛，我记得很清楚，当时那个车很慢，从青岛到北京要16个小时过夜的，对，那你飞到英国差不多也是这样，对，从8岁到北京，11岁到英国，就是我就感觉到可能就是我这一生可能就像一个这个流浪者一样啊，追随音乐的这个道路上一定是四海为家啊， 这是跟着音乐的召唤， 对对 对, 对, 对, 对，应该是这样的，所以后来19岁又到美国去留学嘛，作为一个学习音乐的人，特别是以后作为这个演奏家来说啊，这个生活确实是这个到处是飘荡的，对啊，因为我们要到不同的地方去演奏，它不像是说在乐队里或者在学校里教书，你是固定在一个地方啊，所以我们确实就是行走无数的地方，然后也认识了很多不同的文化，还有不同的朋友啊，也是觉得确实也很丰富，就自己的生活也确实很丰富。 1984年您回国继续深造，是回到中央音乐学院的附中， 对，继续在中央音乐学院学，那时候是附中，对，那时候是初3应该是， 19岁又去了纽约的茱莉亚音乐学院深造， 去纽约我觉得比较赶时髦的一个决定吧，因为当时对于美国来说，这个是很多人都是有着很强烈的一种好奇心啊，都是希望到这个新大陆，美国一直被认为是新大陆，你像德沃夏克啊，对吧，他这个自新大陆也是去了美国，看到了美国的这种科技啊工业的这种发达，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说，美国是他们的一个梦啊，这一个梦，当然美国的教育啊或者音乐的水准确实是非常高啊。 那么那段美国之行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一种对于音乐更为个性化的一些表达的这个方式啊，我觉得对我的可能影响是比较大的。国内的那段时间的学习更多的还是一些更为规范化的模式化的一些东西，对，比如说以前就是很排斥很多商业的这些东西啊，认为这个音乐就应该很纯粹，但是后来他发现其实在商业的这个机制里你也可以很纯粹啊，关键就是看你怎么去把握自己，对吧，怎么去对自己在这个音乐上的要求一个品质的这种保障。 国家已经有很多四位帕克廷金奖的获得者了，而且还不断的会有很多的小提琴家或者其他的音乐家获得国际大奖。那您觉得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觉得中国的训练和教育的比较好的地方是它还是比较系统化，也是比较规范化，我觉得这是比较好的。所以相对来说它在技术性技巧性要求比较高的一些方面吧，它会有比较好的一些 优势。 对，但是现在其实国际乐坛越来越更偏重于这种全面的音乐的演奏的这种表现，不是说你在参加比赛的时候你最准确你最快你最清楚你就可以拿到第一名啊，已经不是这个时代了，而是更注重一个演奏者的他的这种个性， 对音乐的理解， 对音乐的追求，以及他将来的这种潜质啊，因为有些人可能是可以练出来，可以在比赛当中发挥得很稳定，可以很好，但是不一定他将来就有更大的潜力，他不一定就可以达到很高的一种这个水平。所以我们现在对于一个选手啊，评判也好，对他的预估也好，更多的是基于一个更全面的一种角度去看。我们更希望一个选手他更有一些对音乐的自己的一些理解，包括自己的一些追求，以及在音乐上更为真挚，更为感人，更为有个性化的一些东西，而不是像一个就是机械做出来一个东西就一模一样。像韩国的选手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有这种痕迹，当然不可否认就是说韩国的选手其实音乐水平现在非常高，而且他们就是在整体的音乐发展当中呢发展得非常好，所以他们的整体平均的水平非常非常高。但是他们现在呢又面临另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可能又有点太模式化，所以可能他们出来的这些演奏家们呢，或者就新生代的这些演奏家们啊，或者是学生，就有点像这个本田车或者奔驰车，它是流水线里做出来，而不像这种比如说法拉利或者是这种具有个性化的这种艺术性更强的这种选手的一种表现的这个方式。所以我觉得还是很重要，就是说要培养这个年轻的这些演奏家对于美的一种更深度和更个性化的一种理解，对，和一种表达方式。 吕思清先生，您现在可以说是以一位独奏家的身份活跃在乐坛上，那么这是一种怎样的生活状态呢？ 从茱莉亚1997年毕业开始走独奏家的这个路，一直到现在也有20多年了，也不是说总是那么顺，对吧？要当独奏家其实特别难。美国其实流行着一个特别实际的说法，怎么衡量一个独奏家？因为这个不是百米赛跑，谁第一个冲过终点谁就第一名啊。他最实际的方法去衡量就是，你能用你的独奏的生涯来养家糊口，你就是一个成功的独奏家。 这么低的标准， 这么低的标准，但是看似很低，其实挺高的。因为比如小提琴家，现有的小提琴家比每年这些乐团啊、剧院啊要邀请的这些小提琴家的人数要多得多。人家说纽约有将近10000个这个女高音，而实际上可能只有那么几十个、上百个的女高音才能有工作，所以还是竞争很激烈，对不对？但非常残酷。当然了，我觉得这个不重要，我觉得最重要还是基于就是说你是不是热爱你做的这个事情啊。我觉得首先你要对你做的这个事情要热爱啊，另外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要坚持，因为人生嘛总是有高潮有低潮，低潮的时候你就不能灰心，对吧？你一定要坚持，但在高潮的时候你也不要太得意啊，对吧？这个人生低谷随时也都会来到。 我觉得您的高潮应该是帕克尼尼金奖的时候。 那也不是吧，我觉得我的高潮还没到呢。不，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帕克尼尼他 它当然是代表着我那一个时代的辉煌。我觉得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它的痕迹。那当然我经常说，你每个时代演奏的，现在看来有些时代你并不是很满意，但是可能那个时候那就是代表了你的最高水准。那你现在不满意，可能意味着你对自己的艺术有更高的要求，你对自己有更高的标准。我觉得一个人这个标准还是很重要的，你没有标准，没有更多的一些追求的话，你是很难进步的。尤其是我觉得反思是很重要的。我人家经常问说你哪张 CD 你最满意啊？我们经常说是下一张，对吧？就是说，其实一个人的进步就是在于你不断对自己的过去的一种反思，一种这个对超越，对吧？不断的自我超越，你才能实现人生的这个 高峰。 对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还是要有一个很理智的这么一个对自己的这个认识吧，啊。 那么您目前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呢？ 对我来说，成绩吧，当然我也很享受啊，包括观众的掌声啊，大家对我赞扬啊，我都确实非常享受。但是我想的更多的其实还是说，怎么能让我的这个音乐，让我所做的这件事情变得不但对我更有意义，对大家也更有意义。如果要是能够做得更好一些，更多一些，其实比单纯的你说我拉得多好更有意思一些。对， 比如说可以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实现呢？ 没有，比如说让更多的人认识古典音乐啊，对吧？这就是为什么我每年要做这么多公益的这个演出，也是这样，对吧？我不光在这个殿堂级的这个场所演出，我也可以在食堂演出，对吧？我也可以在村子里演出，对吧？我也可以在小学、幼儿园，甚至医院这些地方演出，对吧？我觉得这个其实 很享受这个过程， 我很享受这个音乐给大家带来这种心灵上的震撼和这种美的这种过程，其实啊，这个我比较享受。所以很多时候一些很专业的人啊，很发烧级的朋友对我演奏表示很欣赏，我固然特别高兴啊，但其实很多如果不懂的人或者是第一次接触这个古典音乐的，他觉得哎呀，这个真的这个声音很美，或者是曲子很打动他，然后呢音乐在他们后来的日子里成为他们的这个终身的朋友，这个我觉得这个成就感对我来说可是更大的， 就是你为他们推开了一扇门。 对。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吕思清在门头沟区斋堂镇百玉村为那里的村民们演奏的维瓦尔第小提琴协奏曲《四季》当中的《春》。一曲奏完之后，一位小女孩折了一根桃花枝跑到舞台上送给她，令吕思清感动不已。用美妙的小提琴声为更多普通人带来艺术的享受是他的目标，同时他也乐在其中。祝愿我们中国的第一位帕格尼尼金奖获得者吕思清继续用他手中的小提琴在更多人的心中种下希望和梦想，奏响恢宏的人生乐章。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于允编辑主持的专题音乐节目吕思清和他的小提琴音乐世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 阳光如此明媚。

Gentlemen, it has been a privilege playing with you tonight.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旋律由莎拉·科沃亚当斯创作，这首歌啊，在泰坦尼克号当中也被运用了，那就是在泰坦尼克号下沉的时候，船上的乐团为大家演奏的最后的一首赞美诗，这一幕也是泰坦尼克号当中非常经典的一瞬间。但是呢，要论及电影配乐当中出现频次最高的提琴乐，我觉得应该是意大利作曲家马斯卡尼做的这个歌剧《乡村骑士》的间奏曲。要是这么说，大家可能不知道到底是哪一段哈。但是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像《教父三》啊，还有中国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都不约而同地引用了这段曼妙悠扬的间奏曲。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旋律是电影《你的名字》当中的原声配乐，由日本乐队拉德温普斯制作。这段旋律啊，承载了整部电影的主题。悠悠的大提琴声低沉而又宽厚，前期呢曲调非常的平稳，其中偶尔切进来的短促的管弦声神秘厚重，又不乏好奇向往。接下来跟你分享的曲子来自电影《法国中尉的女人》。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是电影《花样年华》当中的主题曲，小提琴的主旋律和背景音的拨弦搭配得非常和谐，梅林茂普写的旋律也早已成为电影史上的经典作品。那伴随着这首旋律，今天的节目就要跟你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于悦，代表编辑李岩、监制冯健，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下期再见。